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是化养生说健康。好，那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从一位听众朋友的咨询说起吧。有一位听众朋友今年呢有70岁了哈，他呢打电话跟我们说，他平时呢经常有头晕呐、手麻呀、胳膊沉呐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延续呢有可能得有10来年了啊，他就没有特别的注意。那最近的症状呢非常的加重啊，也非常的明显，于是他到医院呢去看病。那通过检查完了以后呢，医生跟他说哈，说你要好好治你的颈椎病了，如果你不再治疗的话呢，很有可能就瘫痪。那面对这样的这个诊断啊，这个真的是吓坏了。所以呢他就打电话来问说，颈椎病真的能够达到这个瘫痪这样的地步吗？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不能这个笼统的回答啊。首先我觉得这位听众不用这个紧张，先搞清楚我们疾病具体到什么程度，具体到什么部位。因为颈椎病啊，它有很多这个类型，看你还要看你到严重到什么程度。那么总的来说呢，就是因为颈椎病发生这个瘫痪的这个类型啊，应该说是比较少见的，就是在整个颈椎病里面它不会超过这个10%。那你像这个脊髓型颈椎病，这个都是比较少见的。即使这个有了这个发生这个瘫痪这个征兆呢，也可以通过这个今天这个手术解除对这个脊髓的这个压迫这些因素，这样呢就可以让这个绝大多数这个患者呢逐步跟正常一样就恢复正常了。所以大家先不要焦虑，因为我们医生来说他是从理论方面就是说一种这个疾病这个发展的这个趋势，再加上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呢有时候不了解这个生理结构，听了以后首先被吓着了。先不要被吓着，没有那么严重啊。就是说这个脊髓型颈椎病造成瘫痪的这一类型呢，它相对比较高。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就是说还是因为退行性的改变而产生了什么骨刺。所谓这个骨刺就是骨赘形成或者骨质增生，它占领了我们这个椎体这个椎管啊，这个里边，因为椎管里边装的是脊髓嘛，髓鞘嘛，它占领了这个一定的这个体积，压迫了我们这个脊髓，这样呢才有可能发生这个瘫痪。那么特别除非是你长的那个骨刺比较大，而且长得又比较长，位于这个椎体这个后方，那样呢很可能会与脆弱我们这个脊髓呢贴近，并随着颈椎的活动啊而产生这种碰撞摩擦。那么时间久了呢，就会与这个脊髓这个膜呢发生粘连，这样就会造成这个压迫，损伤我们这个蛛网膜、软脊膜，直到 我们这个脊髓。那么还有一些这个患者呢，因为这个颈椎均衡性退化，导致这个颈椎管周腔呢，逐渐的这个变小，形成对脊髓的四面合围，包括这个压缩。那样的话，脊髓受到这个挤压而没有丝毫的这个回旋余地，这种情况，它就比较危险。那么这两种情况，如果不在短期内呢采取有效的这个措施加以这个减压，就有可能产生这种截瘫的这种严重后果啊。所以大家有了这个颈椎病，有人跟你说有可能你会瘫痪，听了这个话不要紧张，先搞清楚你是不是脊髓性颈椎病，而且脊髓性颈椎病里边还要看你骨刺这个大小。那你到了我们老年人以后，你这个工作劳动什么都小了，它一般进一步向前发展这种可能性啊，通常是不太大的。 对， 所以都可以，我建议采取这个保守这个治疗。 嗯， 至于你说你偶尔呀哪一次把你疼的你受不了，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因为你脊位的改变，可能那会儿你那个轻轻的碰撞到了我们那个脊髓神经了，就在那一刻，你说过去又没事了。就是这个原因。 对，其实有颈椎病的人呢真的不在少数，这可能是一种生活方式病啊，因为现在工作压力也大，节奏也快，所以很多人呢总是在埋头工作啊，或者说干一些这个比较透支的工作啊，就容易呢得颈椎病啊。 是。当然我在这里对这个听众来说，我要指出的是什么呢，虽然我们这个脊髓性颈椎病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可能会引起这个肢体的瘫痪，但不等于说啊，发生这个瘫痪者都是由这个颈椎病引起的。这个概念大家必须搞清楚，因为引起瘫痪的其他颈部疾病还有很多，比如说啊，骨和这个脊髓肿瘤，如果你是长肿瘤了，对吧，也会引起。再一个，我们还有骨结核病，还有呢，我们颈椎后韧带这个固化症，这些呢，这些病是可以引起的。如果你不是这些，完全可以没有必要这个紧张。所以，凡是怀疑有这个脊髓性颈椎病这个患者，除了我们这个去拍摄这个颈椎的 X 这个平片以外呢，还需要做这个脊髓这个造影，或者你去做 CT， 或者做这个核磁共振，这样呢就有利我们医生这个正确的诊断和这个鉴别诊断。 那实际上除了脊髓性的颈椎病之外哈，颈椎病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类型吗？ 颈椎病它一般分为我们说这个六种啊，哪六种呢？颈型，就是颈部这个颈，颈型、神经根型、脊髓型、椎动脉型、交感型、混合型，这六种这个颈椎病，而且那个不同的这个分型呢，它这个发病的原因和临床这个表现呢，就是我们说这个症状，它还不一样。比如我们说这个颈型颈椎病，这个病呢又被叫成这个韧带关节囊颈椎病。你像我们生活中这个落枕啊，就是这种病的代表之一。就是他那个韧带关节囊型这个颈椎病啊，通常呢就是呈这个急性发病。那么我们睡眠的时候枕头高低不合适，或者你那一天特别的困，一下睡了个死觉，有点问题你都不知道调整，这个睡姿这个不当就会导致这样的问题出现。你像这个颈椎旋转超过自身这个限度，或者我们这个颈椎较长时间这个弯曲，就会导致部分这个椎间盘偷向这个身侧，等等，这个都会不同程度的，它最后刺激到哪去了？刺激我们这个神经根去了，最后呢就会引起这个颈部这个疼痛。还有呢，就是我们颈部这个肌肉呢，就是我们说的你受这个寒风湿出现这个风湿性这种脊炎，或者肩背部这个劳损，或者我们颈部有时候这个拧得太快突然转过去，这样呢就可以产生这个颈型这个颈椎病这个症状。 那你像这个颈椎病，它以我们颈部啊酸痛胀沉重的那种板结，好像有就是个硬了板结感这个为主。你像这类人呢，他通常在早上起床的时候抬头就感觉有点费劲，有点疼痛，比较困难。大约这个半数以上的患者，这个颈部活动呢受限，或者强迫性这个体位。这个有些人这个病程呢，哎，几个月，甚至对有些人都是几年，就会出现这种问题。通常呢是反复发作，时轻时重。哎，我们说的这是颈型颈椎病。 嗯， 还有一个就是神经根性颈椎病。那么神经根性这个颈椎病呢，也是我们这个颈椎病这个发病率最高的，要占到咱们人群里面颈椎病的60%。它这个神经根性颈椎病呢，主要是颈椎间盘以及这个椎体后方这个骨刺向这个颈椎后外方突出，刺激或者压迫了这个它周边这个神经根，导致这样的结果。通常呢，以这个下部这个颈椎，主要是这个第4到第7这个颈椎最容易发生。你像这类这个病人呢，他这个疼痛呢，称那种刀割一样这个疼痛，哎，多数为持续性的，隐隐的，总是感觉不舒服、酸痛，可以向这个不同的部位去放射。你像这个向哪些部位这个放射呢？像这个头，像我们的脖子，像我们的肩膀，像我们的这个前臂，像我们的前胸，以及到我们这个手指，哎，通常呢会局限身体的一侧。当我们有些人去咳嗽、打喷嚏，或者去做伸展的时候，我们的颈部弯曲的过度、过深的时候，都可以这个加剧这个疼痛。哎，有些人呢，他感觉手指端有这个麻木感，或者好像哎蚂蚁在上面这个爬行。有些人呢夜间这个症状加重，哎，它会影响这个睡眠。你看，这是神经根性颈椎病啊。还有就是脊髓性颈椎病。哎，由于这个颈椎这个椎管狭窄，使这个颈髓呢受到这个压迫或者损伤，引起一系列这个脊髓性症状。像这个发病率就比较低哈，这个我们了解一下。这个脊髓性我们刚才说像这一类，它不是容易引起这个瘫痪嘛，但这种发病率不会太多。再有呢就是椎动脉型颈椎病。我们说这个椎动脉呢受到压迫，它就会引起我们大脑这个供血不足，那么产生一系列这个椎动脉受压或者受阻这个症状。我们椎体这个骨刺压迫，横头孔这个变小，或者这个横头孔排列这个紊乱，这些因素呢它就会刺激椎动脉周围的交感神经，使我们这个椎动脉这个痉挛或者这个管腔狭窄，造成这个椎动脉基底动脉供血不足，就是说我们感到这个头晕头昏，哎，这个眩晕，这些症状就会出现。那你像这个椎动脉型这个颈椎病呢，也是我们中老年人的常见病。你像50岁以上如果有头晕头痛呢，我可以说啊，50%到60%都是椎动脉型的。有些人还会引起高血压。你像70%的这个颈椎病患者呢，他这个椎动脉啊受到不同程度这个刺激或者压迫，就是轻重不一，对吧？再有呢，我们说第五种类型，你像交感型这个颈椎病，这个交感型的这个以这个退行性改变直接或者间接的反射性的刺激我们颈椎旁这个交感神经，使它受到压迫以后，哎，就会出现一系列这个问题。那么病变呢，它涉及你压迫这一侧的这个头部、上肢以及这个上半身这个躯干，表现这个范围呢广泛的一系列复杂的这个神经的兴奋或者这个抑制这个症状啊。这是我们说交感型这个颈椎病。还有呢就是混合性颈椎病。你看这个混合性颈椎病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上面这五种不同的这个组合。那么在临床他所见到这个颈椎病这个患者呢，除了这个颈型颈椎病一般是单独这个成病外呢，其他几种这种颈椎病呢它都是这个混合发病的，而且症状呢 多以这个母一型这个为主，但总体来讲呢，就是症状比较复杂，不典型。那么混合性颈椎病其实是我们的人群里边比较多的这样的人群。 嗯，那一共有六个类型哈，所以如果你有颈椎病的话呢，还要首先看一看自己是哪一个类型的，针对这个类型的再加以改善和治疗啊，应该说呢可能会效果不错啊。当然了，如果你有颈椎病的话，因为这个病呢是非常普遍的哈，有什么样的问题，别忘了早晨八点半之后，只要您打一个电话，也许您的颈椎病呢就能够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很多听众跟我说，他的腰部钝痛、脚痛、剧痛、针刺样痛，在腰痛的同时，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脚趾也麻痛，像抽筋一样的痛。有些人咳嗽一下，打个喷嚏，甚至大小便用力时都会加重腰痛。也有些听众反映他的膝关节疼痛、肿胀，走路不稳，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凡此种种，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药没有少吃，贴膏药、针灸、按摩、电烤、打蜂蜜针，很多方法都用过，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痛苦不堪，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中老年的各种骨病发病率会进一步增高。面对慢性骨病，除了控制症状，一定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对于老年骨性疾病，我们的软骨组织降解代谢加强，表现为软骨纤维化、关节的裂隙形成、软骨囊变性、骨赘进一步形成，纤维软骨替代了透明软骨而发生硬化，同时我们的骨小梁被破坏，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多，增强了我们老年骨病的进一步发生。要解除以上骨关节疾病的痛苦，一方面需要降解吸收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需要补充鲨鱼软骨素、柠檬酸钙、氨基葡萄糖等八种骨关节营养的复合制剂，慢性骨病就会逐步得到控制，痛苦的症状也会随之而消失。面对慢性骨病，没有灵丹妙药，更有效的方法是科学的营养骨关节。 说到颈椎病啊，确实是太普遍了哈。不管是哪个类型吧，反正最后的这个效果呢，最后都说是由颈椎带来的。那从改善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张主任，你有些什么样比较有效的改善措施吗？ 对于这个颈椎病呢，我给大家推荐的方案就是抗纤维化，再加上一个由我们这个药学这个泰朵啊，高学敏这个教授也是个博士生导师。他研究的一个这个成方，这个成方是什么呢？这个成方是这个由这个中药阴阳藿、骨碎补、当归，然后还有这个阿胶珠、珍珠粉、大豆异黄酮、维生素 D 三，这么走的一个方案。如果我们抗纤维化加上这个方剂的话啊，通常这个颈椎病康复的还是比较这个有效。我们说，因为你像人这一辈子啊，我们这个脊柱，你看胸椎几乎是不是怎么动的，因为他那也不摇也不怎么摆，还有我们这个骶骨呢也不怎么动。你看这个脊柱动的最多的什么？脖子。 对 啊，你一辈子要拧多少次头你不知道。然后你这个腰，你说你那也，这几乎我觉得只要你醒来以后，你的腰就没有停的时候。脖子也是一样，所以这两个部位不管是骨赘形成 还是这个椎间盘突出，还是他的腰肌腰界吧，椎间界吧，就会受到这个伤害。你看腰部它不涉及到血管，但是它会马尾神经会放射到我们的腿，可是这个颈部呢，你是个中腰，你涉及到胸，涉及到上肢，涉及到这个头部。你看我们说给大脑供血的，一个是颈内动脉两根，一个是我们颈椎边上的两根主要动脉，是这个椎动脉。那你想，那你这颈椎出问题，有可能就会影响到这供血。你包括今天很多老年人，他这个眩晕啊、头痛啊，他不是这个动脉硬化引起来的，又是什么？又是由这个颈椎病引起来的。所以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搞明白。那么在这个有些人也问，那我不想用你这个方案，那我想去治疗我的颈椎病，那怎么办？那大的来说，无非两种方案，一个你是保守治疗，一个是手术治疗。但是你要记住，从你头部下来这个高压，这个肌程素这些神经，你想你在颈部这块去动这个手术，这我觉得一般轻易不要去动， 因为平时咱们说，如果你有颈椎病的话，按摩都要特别小心，那何况是动手术了？ 对呀、啊，我还是那句话，除非是说你这个手术不动，你就瘫痪了，整个人就一下给坍塌了，给废掉了。这么说啊，你再去，而且现在都是那个微创，要反复论证那个手术以后，你再去做这个手术。那保守的治疗，那无非是我们说牵引，肯定很多人很熟悉。再一个呢，就是理疗，还有呢药物，再就是推拿、针灸。哎，我们用这些方法。在这里我要给大家说一下，大家有时候去坐火车或者是坐这个飞机，看有些人脖子上弄了个架子，我们把那个叫什么？ 固定住了。 固定啊，那个叫颈领。 哦，颈领。 颈部这个颈，领子这个领。你有些人要嫌烦，你回家以后你把那一带哈，其实过去我们都是自己可以做那个硬纸板，根据你的脖子的高低把那个硬东西给你转一个圈，最后上面套一点这个软垫，目的是什么？把你这个脖子这个相对的这个固定起来，减少这个椎体对那个颈椎间盘的这个压迫，它这个就可以缓解这样的问题。但是现在这个医疗器械他都这个很发达，可以买一个回家以后你就把带上，你看电视啊，你干什么不影响，这样能起到什么作用？可以缓解这个我们这个颈椎间盘这个突出，而且能让周围这个肌肉呢能得到彻底的放松和这个休息。所以大家在我就是说的这个保守治疗吧，或者我们介绍这个保健方案的话，可以去定一个这么的一个适合自己这个颈领，你带上，特别其实还是有这个效果的。 确实刚才张主任也提到哈，这个在生活当中可能不知不觉颈部和腰部呢是用的比较多的，那么用的多的话呢，如果你用的又不是特别的这个适中的话呢，很有可能就出现问题了啊，所以咱们要好好的保护。另外呢，如果您有比较严重的颈椎病的话呢，刚才您提到在保守治疗啊，在它的同时要真在融入我们的这种养生保健的这种方案。 对，就是我说这个高学明教授这个成方， 对对对， 再加这个抗纤维化，我们通过长期观察效果还是不错的。 是的，那么现在正好有一个好机会哈，关于这个成方也好，关于抗纤维化也好，只要您每天早晨8:30打进电话是前20名就可以呢来体验啊，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呢8:30之后赶快打电话，只要是前20名，那您就可以先体验看看到底效果怎么样啊。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